变不同，笑我太傻太懵懂，或爱得太重，只为相信我自己能永远对你心不忠。心多浓，浓得发痛在心中，痛却是感动，我是真的真的与众不同，真正为你心有独钟，因为有你世界变不同，笑我太傻太懵懂，我爱得太重，只为相信我自己能永远对你心独钟。 这是风一样的男子陈晓东在1997年出的一张国语专辑《心有独钟》当中的同名歌曲。陈晓东在20岁的时候出道，现在已经40岁了。他今年上半年的时候迎娶了比自己小14岁的太太啊，在7月份的时候，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很可爱的宝宝。相比他的前女友来讲，他已经有了一个很稳定的家庭，而且显得很低调。有很多人说张柏芝呢不应该选谢霆锋，他错过了陈晓东哦。感情这件东西没有地理规则，不按套路出牌，不能按部就班。拼的呢是天时地利人和，他爱谁谁就赢了。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张柏芝《心与心愿》。 心痛到无痕 多时候或许并不是很孤独，置身于热闹的人群当中才会越发感觉孤独。倘若你了解这一点，擦肩而过的那些人都和你的心情一样，也许呢，你就会有勇气给对方一个笑容了。其实我们都一样，常常觉得自己比别人要孤单，可是一个人他也会有自己的一种安全感。如果能够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，我想你懂得照顾好自己，懂得体恤好自己，你应该也会有那样的心态去体会别人，照顾别人。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爱不解释，张杰。

心痛就像黑夜一样的来临。整夜追逐梦中的你，而明天只剩哭泣的心。怎么才能让我告诉你我不愿意，叫彼此都在孤独里忍住伤心。 匆忙了，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委曲求全，也不要给自己留下特别多的遗憾，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生活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宠爱自己，做一个独特的自己，才能够迎来那个能够宠你的人。回家的路来自蔡淳佳。 变成风的流言，也许只想你听见这里的秋冷一点，不拆开的心间是我勇敢的迎接。 忙碌了一上午，抽空把视线移向绿色的。